师、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391面第一行，舍城礼观最后的两段，第九难忍，第十立法碍。安忍，安即不动，忍即忍耐。为修观之人，初观不思议境，一直到第八，知为此，或如无品，转啊，障转会开。我们这后头有小注，无品是天台家讲的无品位啊，无品位是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当年的唐朝初年，智者大师圆寂的时候，他是修观无量寿佛经啊，用的是十六观啊，修这个法门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弟子们呢，问他老人家的品位，他说他是无品位往生啊，非常谦虚。那意思就说了，我们能够无品位往生呢，就很不错了啊。那么也有很多人说，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才来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才来。这个传说日本、韩国都相信啊。我到日本去问日本出家人，哎，他们都说啊，自古相传呢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菩萨到世间跟我们做种种实现的，跟我们做榜样啊，根性不相同，时代不相同，风气不一样啊，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。佛菩萨所说的自在圆融啊，切机切利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拿着佛法也会害人啊。佛说的没错，佛是为谁说的，什么时候说的，为什么人说的，佛如果生在今天，佛会怎么说，这个要懂啊。这个要是不懂的话，用佛法也会误了很多众生啊。所以佛法一定要开智慧啊，开智慧一定要烦恼轻，我们烦恼断不掉，要烦恼轻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没有很严重的啊，贪心才一动 第二个念头是不应该，就收回来了。啊，陈慧发脾气不好，脾气上来的意象，这个东西对身体伤害很重。啊，是地狱的因，那就算了。啊，原谅别人也不伤害自己。啊，所以烦恼一现前，马上自己就觉知觉到，就能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能用得上。这就算不错了。啊，这个不动最重要就是心不动。啊，那么再说的浅显一点、明白一点呢，就情绪不动。啊，在顺境、善缘不动贪心。啊，自己能控制。在逆境恶缘啊，很不好的环境，不生嗔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境界当中，都能保持自己的心情平和，这就叫安。啊，就叫安然。啊，这个我们学的这个经，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啊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，修学的宗旨啊。啊，如果心不平静，我们就错了；不平等就错了。啊，常常想到心地的清净平等，啊，与清净平等相应，就是与道相应。啊，无品真修不能中断，啊，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啊，第一个随喜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要执着自己的成见，啊，能够随顺别人，啊，最好是放弃自己的成见，啊，但是随顺里头要有智慧，它是善的，好事随顺。啊，他说恶事不是好事，我们可以不随顺。啊，他要是坚持，那我们就离开，啊，不参与就好了。啊，也不必去批评他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《论语》里面说得好：“成事不说。”啊，不管是好事是坏事，这个特别是坏事，他已经做成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随事不计，啊，事情虽然还没做成功，肯定他会做成功的，啊，你就不必劝告了，啊，既往不咎，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放在心上，不必再追究。你看，宽宏大量啊！啊，饶恕别人，不跟任何人结冤仇。啊，要用德行去感化人。啊，这是佛菩萨。啊，决定不以自己的势力，啊，财富。啊，聪明智慧都不可以。啊，用道德，啊，用谦卑，用真诚，啊，去感化别人。啊，懂得随喜好啊。啊，第二个读诵。 读诵不是光学多闻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修净土。我们读诵只限于净土无间一论里头，只限于一种，不要读。啊，或者事情繁忙，应酬很多，啊，那我们早晨早一点起来，读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晚上呢，可能应酬多了，哎，晚课的时候就读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短嘛，啊，这样也行。如果你退休了，你不繁忙了，啊，那读诵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啊，早晨读两部经，《无量寿经》，晚上读一部，这个好啊，啊，多读经什么，对极乐世界熟悉，这很重要啊。极乐世界熟悉了，对极乐世界就生起感情了，就真想去了。啊，为什么有些人提起极乐世界还没有这个往生的念头？他对极乐世界不认识。他要真认识的话，不会有这个事情。太陌生了。啊，对这个世界太熟悉了，极乐世界太生疏了，啊，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情执，对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听古人的话，啊，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把熟处转生，把生处转熟，这是个好办法，生处转熟。那就是必须无量寿经要多读啊，每一天当然能读十遍是最好的啊，读熟了之后读一部大概50分钟啊，读十部经应该4个小时就差不多啊，所以这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读经之外就念佛，佛号念的越多越好。啊，每一天如果真修这个净土，啊，每一天至少要10个小时。啊，才能把生处转熟，啊，熟处转生，对于我们居住的娑婆世界越来越生疏。这个好啊，极乐世界越来越熟悉啊，就是用读诵的方法啊，说法这个说法遇到人谈话的时候，说是三句不离本行，就劝人修净土，就劝人念佛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啊，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啊，多数人都可以，啊，不是讲登坛讲经说法，不是这意思，啊，念念呢都希望帮助别人认识净土，啊，认识极乐世界，啊，求生净土。有这种心的坚行六度是随时随地啊，遇到就走， 正行六度，这是把六度摆在功课里头。必修课，早年啊，应该是20多年前，我住在美国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老居士告诉我，夏莲老就是汇集这部经的他的老师，当年呢，这是民国初年，提倡净宗学会，只是提倡名字喊出来了，没成立。啊，那么现前大陆的环境，要成立这个净宗学会有困难。他就劝我在海外建立啊，我听得很欢喜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，加拿大净宗学会，啊，那个时候是一些台湾的华侨啊，请我去讲经啊，在那里成立第一个啊，以后从加拿大回到美国，住在旧金山啊，在旧金山一个小镇啊，库布丁小镇啊，这小镇很有名啊，一般人称它叫西谷啊，我在那个地方住，也买了房子啊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成立美国净宗学会啊，会长是杨玉华，现在这个会还在啊。那么洛杉矶成立了啊，每年呢都到美国各地巡回讲经啊，所以美国加拿大了，我住在美国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会，很难得啊。那么既然成立净宗学会了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我们净宗修学5门功课，叫必修的功课啊，就跟这个5品的意思差不多啊。第一门净业三福啊，观无量寿经，这是世尊对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它的内容不仅是净宗啊，可以说是各宗各派84000法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，离开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法了啊。3条11句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经行者啊。佛在后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三福 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重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修行人成菩萨成佛，这是根啊，正因啊。那你要不依这个三福的话，就不会成就啊。头一个孝养父啊，不孝人就完了啊。在道家讲，不孝父母的都是三途，果报是畜生、饿鬼、地狱，这3途啊。怎么个孝法？现在没人知道。自己做了不孝的罪，将来堕了3途了，就糊里糊涂堕到那去了，冤枉啊！这没人教啊！啊，所以在这个最近这十几年，我们特别提出啊《弟子规》啊，孝亲尊师就学《弟子规》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孝亲尊师做到了。啊，慈心不杀。啊，我们学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啊，因果教育。啊，真的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的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因果。啊，起心动念的。都不敢做非法的事情啊！最后一句修十善业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呐、啊。啊，我们是从敬业三福第一条的教诲里面选出来的。啊，所以头一个修习修学的就是根本的根本是弟子规。啊，第二个感应篇，第三个十善业道。今天为什么学佛十善业道都做不到啊，他没有弟子规，没有感应篇，十善业就做不到。啊，古时候啊，不说远，100-200年前，啊，在中国这块大地，历朝历代修学佛法的人根都好啊，三个根都有啊，啊，伦理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家庭教育就把它培养好了，从小就教好了。啊，那么学佛的时候，他在学这个十善业道是轻而易举的、啊。五戒十善提出了，哪一个人做不到啊？啊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在家学佛十善业道做不到，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，所以全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要真学佛，真能做到，佛教有救了，社会有救了，地球有救了。那它影响多大？啊，敬业三福，第一福做不到，第二就没份了。第一不是出家人的，第一是世间法。啊，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世间法。佛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，啊，世间法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世间法能做到了。啊，佛才称你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有资格学佛了。 啊，你不具备这个条件呢，佛法跟你没分呢，你怎么学都学不好，没根啊。那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啊，我们今天讲是知识啊，聪明智慧人在佛教经典里面学一些佛教知识啊，戒定慧三学他完全没有啊，所以他不是学佛的人呐。啊，用今天的话，他是佛门的学者啊，把佛教当作一种世界学术来研究这种人。佛法里面真实的利益他完全得不到啊，他不能了解，他不能切入啊。由前面第一条修好了，有这个根才能够接受三归五戒啊，菩萨戒，出家的是比丘戒啊，沙弥戒，才能够真正学得好啊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根坏掉了，没有根了。我们明白了，不补习啊，不从这上下功夫，那就没办法。啊，念佛往生，那必须要靠过去生中的善根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们善根太薄太薄了。啊，一定要靠续世、累世的善根福德。啊，在这一世的时候，预言成熟了，这才能往生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大时代里头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，原因在此地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有前面这两个，后面第三个是大乘，啊，大乘的根，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啊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这是普通的因果，人人都知道。啊，那菩萨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？实实在在讲，这个经是出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，是净宗的经论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。菩萨要知道了，马上归到净土法门里面的时候，他一生就成就了，那太快了啊！不要转那么大的弯路啊！啊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哪个宗派，只要把功德回向给净土，没有一个不能往生啊。这我们在这个经上后面会讲到，净宗法门太大太大了，无一不包容啊，不是修净修这个净宗的，只是修学大乘，因为它大乘法啊，只是修学大乘的啊，无论哪个法门回向，通通能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，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啊。这净业三福的第一个科目必须要学的啊。第二个是六合敬，无论是居士团体、出家人团体， 那一个小道场，总有一些人，大家一定要和睦相处。啊，真正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出现，佛经里就讲得好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，在这个上十年了，啊，表面看是不错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的道场六合敬没做到。啊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的做法不合作。啊，这个道场四众同学如果能够真修六合敬，这个道场就很殊胜，就很如法。啊，修六合敬一定是舍己为人。如果样样都是自私自利，把自己摆在第一，别人摆在第二、第三，六合是永远做不到。啊，我每天讲经，讲这么多年，啊，这个光碟、录像带都在此地，没听懂啊！啊，为什么没听懂？没有放下了。所以我学佛了，我的经验也常常讲给大家听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我跟出家人见面的头一天，啊，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，我向张家大师请示，啊，我说我知道佛门殊胜，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起入？他教我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起入了。我问他，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布施，三种布施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啊，你得的果报啊，是财用不缺乏，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啊，这是我跟出家人接触第一天，他传给我的，我真干。啊，学着什么？放弃自己的成见。啊，我这个人从小成见就很深，主观观念特强。啊，一般人给我辩论呢，很少能胜过我的。啊，我学佛，慢慢的才把这个毛病改过来了。啊，能够听别人的了。啊，不再给人找麻烦，不给人抬杠了。啊，才晓得过去行为错误。啊，言语当中，态度当中，得罪很多人自己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学佛这些毛病要不改的话，你法缘断绝了。障碍你的善法。 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修学的成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些毛病不改掉，啊，你这一生的结果还是搞六道反复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个事情。啊，为什么听经听不懂呢？沉静心没有。啊，印光大师讲的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，但是大家不觉悟，提不醒。印祖常讲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啊，今天我们大家对于经教的沉静心生不起来。啊，对什么沉静心能生起来？对名利。心里头只有名利，名闻利养，没对教没有沉浸，对道德没有沉浸，啊，对伦理没有沉浸，对一切都没有沉浸，啊，只是对名闻利养，这就完了。名闻利养放不下，学佛是堕三恶道，堕地狱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自己晚上睡觉之前好好想想，我这一生走的是哪一条路啊？啊，佛讲的是法界，我走的是佛法界，是菩萨法界，啊，还是人天法界，还是地狱魔鬼法界？但经典不熟悉，啊，这个前面我们所学的位次不清楚，自己确实不知道在学什么，啊，自以为在学佛，其实全都错了。啊，我学佛确实这个根三年，跟张家大师三年没有别根了。我要不跟他三年的话，问题就很多啊。我的佛学基础，他老人家奠定的。啊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叫我不能离开经教，啊，遇到李老师，李老师更进一步，在经教里头一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不能学得太多，不能学太杂，啊，学太多太杂，安忍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头一个就是心要清净。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不受外面诱惑，这就叫安忍。啊，经不起诱惑，啊，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就不会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的这个五个科目里面，啊，头一个是净业三福，第二个就是六合敬， 啊，我们在团体当中把人处好。啊，希望这个团体是个亲近和睦的僧团。啊，不破坏僧团。我们要不合作，我们就在僧团里头破坏和僧。破坏和僧的罪，你们在戒律里面去查，阿鼻地狱。啊，这是忤逆罪的一条。啊，忤逆罪五种：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阿罗汉、触佛身血、破坏和僧。啊，我在这个僧团，我不修六合敬，就是破坏僧团。啊，活活没有别的，处处忍让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行行尊重别人，啊，自己学谦卑，真有用啊！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：修无法师在黑龙江。哈尔滨极乐寺啊，极乐寺刚刚建成的时候啊，极乐寺是谭旭法师建的啊，谭旭法师很难得，东北就是大的寺庙全是他老人家建的啊，这个东北特别有缘分啊，寺建成了，他是方丈，他请他的老师地仙老和尚啊，传一堂戒啊，做个大法会传戒啊，传戒需要许多义工啊，当时修无师来报名啊，参加戒坛的义工啊，他的职务分配的职务是照顾病患啊，受戒期间像伤风感冒啊这些小病啊，啊，他专门来照顾这些人啊，去了没几天他就告假啊，老和尚有修养随喜啊，可当家师定西法师就没有老和尚的修养，责备他啊，你看你发心，这出家人怎么没长远心啊，来了几天就要走了。啊，教训他。他就说了，告诉两位法师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哦，这两个老和尚一听啊，哎，这个不容易难得了，就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啊？不出十天。啊，请常住给他准备两百斤劈柴，准备火化。啊，多切都答应给他准备了。到第二天又见老和尚，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赶紧替他预备。他真走了。修无法师不认识字，没出家之前是泥水匠。啊，这个人老实。随喜，非常随和，在大众里面人家都欢喜他，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从来不拒绝的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通他干啊，无怨无悔啊，他又不懂得什么修行呢，念经都不会，就念阿弥陀佛，你看看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啊，欲知实际啊，要求常住派几个人送他往生啊，到第二天真的啊，盘腿坐在床上 啊，大家念佛念了一会，他就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。那这些人就都就还找他了。哎，你得留个记子，留几首诗给我们做纪念呢。哎，他说我是老粗出身，也不会做记子，也不会做诗啊，不过我有一句话了，留着给你们做纪念。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就留这么一句话啊。极乐寺第一个往生的地仙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，认为他是出家人最好的榜样啊。他做到什么？持戒吃苦。释迦牟尼佛说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他做到了。老实念佛啊，除念佛之外啊，除佛未常住佛物之外，没有念头啊，心清净啊。啊，所以第二个六合敬。第三个是戒定慧三识，第四个科目是六度，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所以很好记呀。啊，我们提出来，希望修净土的同学们，我们净宗道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与这五个科目相应，真正净宗学人。啊，如果是只挂名，这五个科目都做不到，那因果各自个人承担。啊，真修行人好坏都不批评，啊，只是一味真诚恭敬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啊，那我们这个经天天讲，讲的这么起劲，那没人学讲什么？有鬼神在学，我知道鬼神在听，他们听得很认真啊，他们真干，往生的不少啊。啊，升天的也很多啊。啊，大乘经教名扬两利啊。啊，我们讲堂旁边供的这些牌位啊，他们的听众密密麻麻。啊，我就不能不讲了。啊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讲经，啊，讲经的兴趣没衰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偶尔有时候他们也来找我。啊，所以我了解他们。啊，那么这些坚信啊，这正行派上课程。啊，大家一同来学习。啊，看我们当前的环境，哪一个最需要？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啊，一个星期啊，佛家讲七天呢，一期二期三期或者是七期，这七期专门着重在修布施，因为我们放不下 啊，在底下一个七七的时候，我们专门来修持戒，啊，特别提醒，特别加强，啊，那么这就是圆正心，啊，正足双修啊，张转会开，障是障碍，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啊，无明烦恼。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转过来了，啊，惑业之障转成解脱，啊，叫断烦恼开智慧也，啊，这张转了，张转呢，智慧就开了，为观理之智开明。啊，就智慧开了。啊，这是修学。应当得到的果报。啊，业障清了。什么病痛都没有了。智慧开了。法喜充满。长生欢喜心。啊，大臣乏味也，你尝到了，所以神之爽利，神是精神啊，精神智慧啊，舒畅，本不听学，能解经论啊，你本来没有听过的经论。你听到了，你能了解，像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吗？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所以学东西秘诀是一门。你不要搞碾压，一门里头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得三昧啊，我们学无量寿经，得无量寿经三昧。无量寿经三昧也叫做念佛三昧啊，三昧是定，心定在这上，定久了自然开慧，智慧也开了，一切经你一接触就通了，听别人念你就全明白了啊，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，全都通了啊，于是意义啊便不可尽啊，经里面一句一字啊，你跟人家讲解讲不尽的辩才起来了啊，辩不可尽，辩才无碍，智慧显现了嘛。修无法时往生前面讲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义理深广无尽啊，啊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假的。啊，儒家也讲，即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你听得多，记得多，你没有开悟。我们今天讲，知识不是智慧。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大乘佛法都是以开智慧为目标啊，智慧不开，我们的修学就失败了啊。有很多人问我，这为什么不认真好好去办个学校呢？没人学， 不是不办学校，没人学。啊，你可以招一些学生，学生不肯学。啊，如果他真肯学，我天天在跟你讲经。这么多年来，啊，53年讲了几十部经啊。无论哪一部经，我们都留得有，现在都留得有光碟。你就学像刘素云一样，你一门深入，10年就盯住一样，10年之后大彻大悟，啊，真谛一教弘行，啊，首先把三个根扎好，啊，发心将来弘法利身，啊，那你就用个1年时间把文言文的基础打好。啊，文言文要背100篇古文吗？要不要去找世间古文？不需要，无量寿经就行。啊，无量寿经48品，就等于48篇了，跟50篇很接近嘛。李老师规定50篇。这一步就行了，这就是古文啊！你把它念背，用1年的时间，1个星期背1品，啊，1年的时间把这部经背熟，背得滚瓜烂熟。啊，文字也学到了，大乘经义也学到了，一举数得了。啊，或者是你读印光大师文钞，啊，文钞也是文言文写的，欧耶大师的总论。啊，莲池大师还有个小东西，周创随笔，好文章。啊，我们不是专攻文学的，啊，这些足够用的。啊，世间的典籍有2部是精品、精要啊，啊，过学之要啊，那是什么呢？《四库全书》里头的精华，一共只有8册，8册里头有1册是目录，实际上只7册，四库精华。啊，群书之要已经印出来了。啊，那是唐太宗、魏征他们精选的，在经史子选出65部，65部里头的精华，好教材呀。啊，这部书总共只有50万字。啊，我们一生就受用不尽。啊，借取精华。啊，你年轻，现在才20、30岁。行啊。根基扎下去之后，10年根基扎下之后，然后你再看四库。你再看大藏经，人天四表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？真正想学，参加马来西亚的 汉学院啊，汉学院现在是筹备过程当中啊，建校预期是两年啊，两年之后正式开学啊，现在他们是培养师资啊，汉学院里面儒释道通通有啊，这是有个好好的修学的场所啊，那在国中国国内看将来的缘分啊，有缘分的时候中国也可以办汉学院的啊，培养儒释道的师资啊。下面我们接着看，或说一两句法，或说一两则禅，初对一人，传诵见广啊，开始学习的对一个人，对两个人啊，我们学讲经也是如此啊，在台中学习讲经，讲经要练习讲啊，到哪里去练习？到居士家里练习啊，家里听众两三个人，有的时候把邻居找来有五六个人啊，就这样讲法，一个星期定一天啊，比如星期每个星期都到他家去讲啊，缘要很深的话呢，星期二到另外一家去讲，讲同样的，变数越多就越熟。啊，我在台中，我跟李老师学习，啊，我的办法不是李老师定的，啊，我每学一部经，我要讲十遍，啊，不是读十遍，从头到尾讲十遍。印象才深刻了啊，一边讲了记不住啊，讲十遍，我用这个方法啊，我的语言很好啊，很多人家都喜欢我去讲经啊，我们没有正式的讲堂，小客厅，其实家里有沙发，坐在那里几个人就讲起来了，很活泼，讲的时候还有问有答啊，所以这样的讲讲学啊，一面讲一面自己学，不能中断了，进步就很快啊，啊，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四十几岁就出名了啊，在台湾佛教界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53年没中断啊，读诵没中断，讲演没中断啊，可是传诵见广后面这个问题来了，这外照名利，内动虚张，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，名闻利养来了，名出去了，供养多了啊，内动虚张就是以前自己的烦恼习气 啊，贪嗔痴慢财色名食睡的话都来了。肯定有。这个时候招架不住就完了，就堕落了。啊，堕到名利坑里面去了。名利坑通阿鼻地狱。啊，戒定慧阿弥陀佛通极乐世界。通大盘大般涅盘。啊，通常寂光净土。这个不能不警惕啊。决定有啊。啊，序章纵少。名利迷智，为众为扰。废损自行，非为正行不进，张道还心。哦，这个几句话可厉害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纵然你善根很厚，啊，里面烦恼轻，啊，但是外面名利都来了。怕的是你招架不住啊！你将军出名了，大众围绕，人越来越多啊，多到自己都害怕啊！早年我有一年到上海。啊，那时候上海新的机场还没有，旧机场虹桥机场。我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，啊，下飞机，机场3000多人在迎接，还拉了红布条，我都吓到了。以后再到大陆，就尽量保密。不敢让人知道啊，一被人发现麻烦就来了啊，所以几次在北京旅馆不敢住啊，被人发现了，那旅馆大堂人坐满了，麻不麻烦，逼着不得已去住钓鱼台啊，钓鱼台有警卫，一般人进不去啊！我记得我在钓鱼台住过4次不是好事情啊，大家那么样的热情啊，盛情难却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在香港讲经，国内的善友络绎不绝，到这里来好啊，这个地方清静，没人找我了啊，所以同学们啊，要真正爱护我的守秩序。啊，希望我们每天在网络上见面，在卫星上见面。啊，我们用网络用了将近20年。啊，用卫星今年第5年。啊，现在有6颗卫星。啊，全世界都可以收看得到啊，在中国大陆只要装一个小碟就收到了，现在进步了啊，越来越方便 啊，我们常常见面，天天见面的，没有一天中断了，不必要亲自来见一次。啊，不要有这种执着，啊，更不要供养我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干了。啊，以前需要钱做一点慈善事业，现在年岁大了做不动了，别给钱给我。啊，我没有体力去做了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原谅。啊，有钱怎么样？多做好事，支持教育，啊，尤其是支持传统教育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像现在马来西亚啊，这个汉学院是我们发起的，马来西亚领导人支持，啊，这汉学院培养什么人呢？培养学生，学生是老师，啊，他有20多个老师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培养这20几位老师，20几位老师教学相长，一面学一面教，我的期限是10年，啊，希望他们10年不出校门，啊，校园的面积，马来西亚同学们捐助的。13、16个英亩，啊，1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，大概有70多亩地，够了，这是他们生活活动的范围。啊，10年不下山，10年不出门，心是定的，难人在。一出啊，我期望这些老师的每一个人专攻一门，将来个个都是第一流的专家、汉学家啊，儒释道的经典里面选一种，什么专攻这一种啊，基础的东西。就是3个根啊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这是必须要做到的。我想他们已经做到了，这个难的，就是他们已经做到了啊，很早就做到了，因为他们以前是汤池的老师啊，所以他跟他们都做到了。现在是专攻一门10年啊，熏修啊，10年之后他们会在世界上肯定的第一流的汉学家。我相信到那个时候，全世界这些大学有汉学系的都会聘请他们去做教授。啊，汉学就不会在世界上中断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全心全力支持的。啊，诸位能支持汉学，支持大臣，就是对我的供养。啊，我年岁大了。啊，现在只能说做一点影响的工作，实际上事情。我不能够过问啊，这希望同学要特别对我原谅啊。我现在除了讲经啊、念佛，就专一心一意的求生净土啊。这个世界好在有接班人了，我很放心。啊，没有接班人，这心里很难受啊。 现在有不少接班人，啊，所以我这一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啊，那么这一次这个大经结演义提供净宗同学们做参考。啊，演绎完成之后，如果阿弥陀佛不来接我的话，我就继续讲华严经。啊，那华严经的讲法不像现在这种讲法，我要选段了，还是细讲，不讲全经，啊，讲这个经典里面重要的部分，我用这个方法讲。精彩片段啊，没有时间限制啊，这个会很自在啊。前面是细讲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，讲到十住品啊，80华严大概是1/3。这些话要常常记在心里，最好把它念背。啊，底下说得好，唯当自勉，这完全靠自己，与名利心安然不动。我在澳洲，学校里面送给我博士学位，送给我教授的这个身份，我推辞啊！我要这个干什么？弘法利生随缘呢、啊？我没成佛，我成佛的专门弘法利生，没成佛，那这是附带的呀、啊！啊，而是两位校长来告诉我，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人都是博士学位啊，都是有教授身份啊，他认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和平有帮助啊！要我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介绍，我是这样才接受的啊！要不然给我不会接受啊！如果有心去拿这些学位的话，错了。我们今天有心是到极乐世界，不能搞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啊，一定要安然不动，或许忍耐内外荣辱。啊，荣什么？人家赞叹你。你不能有欢喜心啊，那欢喜心就发昏了，你就被害了啊！别人赞叹，自己也晓得，我们自己跟佛比，跟祖师比差远了，不值得赞叹了啊！别人羞辱我们，要能忍耐，不能生怨恨心，他替我消业障啊！我这一生没造罪业，是前世造罪业啊！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啊？啊，这些罪业怎么消呢？ 别人骂我、回报我、侮辱我，不都替我消业障吗？不但没有怨恨呢，感恩他的心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无论是荣是辱，都能够安然策立其心，勉励自己，才不至于堕落。这叫安然。最后一段立法案就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们这个经文这个文里面，摄城之理观能发九境之模式，就是用于妨碍。妨碍什么？对于佛法产生的爱。 太麻烦了。 爱是烦恼啊。七情五欲里头。七情里面喜怒哀乐相就是爱。这是感情用事，不是好东西啊。这利益妨碍。位于中道之法，云利爱着之心。你不能在佛法上升起障碍。有些人佛法好啊。古人讲的士位哪有乏味浓啊，要贪着乏味。就完了，你着魔了。佛法是叫你断这些东西，你怎么又生了？你还没有离开贪嗔痴，对世间法没有贪嗔痴了，对佛法来了贪嗔痴。佛是叫你断贪嗔痴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换了对象了，一样堕地狱。贪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，贪爱大臣也是堕落。不过堕落在其中，福报很大。无论在哪一道，福报都很大。因为你那个贪嗔痴是善的，不是恶的。畜生道，变成人家的宠物，那种享受比人还超越啊。人人看到你喜欢你爱你，那什么堕落了。鬼道里面去做鬼王。做土地公，做城隍，都是这些人呢。与法起了贪爱啊。在地狱道里面受的苦比别人轻。搞这些把戏去了。不能不知道啊。该言，你看修行之人修行九种法观。前面九种，一过内外二障，应如初住，就是你依照这个修行的时候，真正功夫得力，你应该是圆教初住的，成佛了。可是呢，你没如，而不入者，你没如。为什么没如呢？有住六根清净之位，爱住中道相似之法，所以不能进入。麻烦就在此地，你对你所修的法门执着了，你在这个里面起了爱心了。天天拜佛，这是我见过的。世间东西不贪爱了， 爱佛像。 我曾经见那个法师在美国 收集许许多多古董佛像，一尊佛像美金几千块， 啊， 当珍宝啊！啊，他的佛堂平常是锁门的，只有早晚做功课，他自己一个人进去，别人都不能进去。我去做客，特别打开让我去参观。啊，我看琳琅满目，啊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如果对他贪爱了，将来死了之后离不开人，他的留念。那佛像这个房子里面，那到哪里投胎呢？里面有老鼠，有蟑螂，有蚂蚁，所以投胎到这去了，那离不开呀。啊，我以前喜爱经书，以后不爱了，为什么呢？爱经书啊，舍不得经书啊，将来投胎是经书里头的蛀虫。那你离不开它吗？那想到这个就可怕了。啊，我来生到哪去？来生到经书里边出蛀虫去。这都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对于任何一法都不贪爱。啊，我们敬宗的人，像我们现前这个身份，要贪爱，只贪爱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相名都不贪爱。我心执着那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里阿弥陀佛行，啊，会升到那里，升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再把这个贪爱断掉。这是经典上许可的，啊，弥陀经上执持名号，执就是执着。啊，叫你啊，什么都不执着，你就执着无量寿经，执着阿弥陀经，执着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不收集珍贵的东西，啊，人家供养珍贵的东西，我转手就送人了，大家也不要送这些东西给我。啊，送一块玉雕，我一问价钱可不得了了，人民币一千万，我没地方放啊，我居无定所啊，赶紧送人，做礼物送人了。啊，所以是吃的也好，用的也好，名贵的东西我全都做礼物送人。啊，别送这些东西给我了。啊，不送我心清净，送了我还得想一想这东西送给谁合适。啊，还得打闲岔嘛。那没有多自在的，多轻松了。啊，什么都不收藏。啊，一样都没有，得大自在呀！啊，你们住在此地物资辈的同学，我对得起你们的。啊，建这个道场虽然不怎么样，你们在这个道场可以安然修行，只要能依教奉行，个个有成就。啊，那你们不肯修吗？就在这享福就是了。啊，福享完了，将来到哪里去，各自负责。啊，我是劝导大家往生极乐世界，我没有劝你到三恶道，我也没有劝你到四圣法界。啊，我只劝大家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西方极乐世界。 所以现在要知道，我们问题啊，就怕对于法生了贪爱，这个病比其他的病还要严重啊，比贪着世间名闻利养还要严重啊，是把你本来修学的佛法转变成魔法了啊，此相思慧，这不是真学佛，假学佛。无内外障啊，你真有一点功夫啊，内外障你都破了，前面有暗忍呢，破掉了，唯有妨碍，妨碍若断，即得法真中道，入于中住，故曰离妨碍也。这事多清楚啊！你对于佛法要有贪爱，完了；你对于这个道场有贪爱，那更糟糕了。你在这个六道里面呢，你来世决定是畜生道啊！就这个道场里面的畜生，可怜呐！如果还带着有贪心有怨恨，那就地狱道去了。啊，我不愿意伤害大家，我希望大家借这个地方成就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借我住用几年的，我在这成就，越早越好。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懂得修行啊，修行的理论，修行的方法，修行的境界啊，经典上讲的太多了，你要能听一天的经啊，这一坐两个小时真听懂了，你一生受用不尽你就能成就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业障重啊，天天听没听懂啊，烦恼习气转不过来啊！啊，这个十条都转不过来啊！到第十条幕后这一条立法根啊，真正能够离，你通通离干净的，你就入初诸位了。初诸位才是真正的成就，大乘佛法成就的标准在此地。为什么呢？他真正脱离了十法界啊，脱离六道不算成就，小乘啊，那只是阿罗汉。在华严经里面的地位，其性位的菩萨啊，是性里头的啊，初住超越十法界了，不是修净土的，他们都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啊，修净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极乐世界，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不是他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他不是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。啊，初住是僧，是宝土。这个初住是圆教初住，啊，法华是圆教，跟华严相同。啊，幕后啊有一个说明，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三种。啊，第八是知位次，第九是安忍，第十是立法碍，这三种皆为下根之人。那我们是什么根？ 自己要清楚啊。我们是下根里面的中下根，啊，我们常讲我们是中下根人，我们是真正中下根的下根里面的中下根，自己的身份一定搞清楚。啊，那我们的努力方向就真正确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我决定能去。啊，欧耶大师为我们做了示范。大师当年往生的时候，他的弟子问他：“你老人家往生了，到极乐世界的品位。”他告诉大家：“我能够生凡圣同居土。”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欧耶老师，那是再来人，那是为我们做实验，叫我们不要功高过慢，啊，不要向高处去爬，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你心就不清净了，把这些念头，这都属于妨碍，这些念头死净了，你的自信就现前了。啊，这个东西障碍自信的。啊，又何况我们今天在无量寿经里面搞得很清楚了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确实有，但是它平等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决定看不到有阶级。为什么呢？它四徒在一起。这是非常特殊的境界。十方诸佛刹土里找不到啊。四徒在一起，你在同居土里面，你能见到应身佛，能见到报身佛，能见到法身佛，你通通见到，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。啊，跟你同学坐在一起的，啊，有凡夫。我们去往生的是凡夫，啊，有二乘声闻缘觉，有，啊，有大乘菩萨，有等觉菩萨，有十方如来，那都在一起。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？只有极乐世界有，除极乐世界之外，没有这个境界。啊，我们遇到了，那多么幸运呢！啊，真正明白人，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下定决心，不再搞二门了。啊，而且我就希望两年当中成功。啊，灾难来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啊，灾难过去还留在这个世间，那你就是来度化众生的了。啊，要担负起恢复社会秩序的这个任务了。啊，那是很艰苦的任务。灾难之后一片荒凉，什么东西都得从头做起。所有科技可能全部都毁掉了。啊，今天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啊，日本这一次这就灾难，啊，核子 反应炉出了问题啊，就是核能发电厂啊出了问题，核辐射啊，科学家的估计大概就近最近这两三天，整个遍布了北半球啊，现在在美国、欧洲都测到了啊，含量很少，还不足以伤害人啊，但是一个核电厂出问题，整个地球受影响啊，所以我说了，如果一个星期地球上爆发20颗核子弹啊，氢弹，或者是20座核电厂出了事情，整个地球人遭殃了啊，那就是小三灾现前了啊。这个小三灾虽然没有到边界啊，核辐射是瘟，就等于瘟疫。啊，所以今天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是毁灭战争啊，是没有胜负的，就是大家通通都死，一起死，就这战争是大问题啊。啊，我在此地居住一段期间，还有当地有个人来提出一个问题问我，啊，这也很有身份的人，啊，他们想到民主制度，问我民主制度是不是一个好制度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啊！啊，我回答他说：“我说我的看法，民主制度不是好制度。”啊，我给他解释，民主制度实际上比不上君主制度。为什么？君主制度他希望他的儿孙世代相传，他负责任。啊，他一定要把伦理道德这些东西搞好。啊，老百姓爱戴他，拥护他。如果他要是出了事情，不爱人民啊，为非作歹，就有人起来把他推翻，要改朝换代啊。中国这个第这个专制啊，中国他现在讲中国不是专制啊，因为帝王历代帝王都非常开明，都接纳意见啊，而且都有监察机构啊，来监督政府啊。每个皇帝底下，御史大夫就是监察政府的，他就是纠察啊。帝王有过失，照样把他揭露出来，他都要改正啊。他要是横行霸道，把这些好人都把他杀掉，他这个国马上就灭掉了。啊，所以他负责任啊，他真正的是很用心的培养底下一代啊，希望底下一代比他做得更好，都是这个心啊。民主没有啊，而且民主任期很短了 啊他不负，他没办法负责任了啊。所以说老实话，我赞成帝制，我不赞成民主啊。这是几十年，是这个大概也有十几二十年前，演培法师给我谈过。我那时候在新加坡讲经啊，他请我吃饭，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他跟我开玩笑说，我的头脑是老顽固啊。我倒是非常欣赏 孙中山先生的说法，用一个政党来代替一个家族啊。那么孙中山先生做的不完美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他疏忽了人的问题。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最重视的是人的教育啊，所以他政治那么好，是在讲教育办得好，人都教好了，没有坏人，所以什么制度都好。人要不是好人呢，什么制度都做不好，这是真理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！啊，学佛也是如此，法都好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好啊！啊，那看什么人教，什么人学啊？如果不契机，都产生障碍了啊，都有弊端啊。所以这个底下这几句话讲得好：舍嗔之理观，能发九尽之母死，以无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坚固啊，那就完了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师承学过了，有没有用处？没用，我们学了没有入初诸位啊？什么原因呢？无蕴生死迷暗，以这个为境界，执着贪念不能舍掉啊，佛法也变成模式了。这个九尽，也就是前面我们所念的四无：烦恼无、阴无、死魔、他法自在天子魔啊，再加上出世间的五阴、戒定慧、解脱、解脱之间，在这个里面起了法碍，这五个都变成魔了。难就难在此地。那么回过头来看净土，净土之四观，以弥陀古人清净之功德为净，永绝模式。你一天到晚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爱阿弥陀佛，不会着魔。为什么呢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执着他，你爱他，你尊重他，你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处啊。如果你要把这个啊，这个妨碍呀、要舍掉之了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十宝庄严土。为什么呢？你入位了，你入初诸位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圣同居处里的有妨碍，方便有余处里有妨碍，轻同居处重啊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你把你所爱的换成阿弥陀佛。你老人爱孙子啊，把孙子看作阿弥陀佛，我爱阿弥陀佛啊，用爱孙子那个爱，爱阿弥陀佛，肯定往生。净宗的殊胜，净宗的方便就是这一招，其他任何法门只要有妨碍都变成魔境啊，唯独净土啊，你对阿弥陀佛、对无量寿产生的妨碍的时候，可以带去待业往生啊。啊，这个容易啊。啊，我们修任何法门，不是净宗法门，只要有妨碍就变成魔事啊。特别是 年轻的、功力不够的、烦恼深重的啊，就像第九安人所说的，名利现前，你怎么办？你敌不过啊！啊，大众围绕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会引起很多嫉妒障碍。啊，这些事情我在这一生都亲身经过的。啊，因为这些年讲经啊，差不多最近20年的样子，用网络、用微信，啊，听众全世界都有，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给我打招呼，听众。啊，认识人太多了。啊，参加了十几次联合国的这个和平会议。啊，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高层人认识有不少。啊，高层人没什么问题。啊，中下层人的时候问题就多了。啊，我们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远离。啊，现在是年岁大了，走不动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居无定所，哪里邀请就到哪里去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找不到。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走不动了，都不想走了。啊，底下一代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许多国外道场啊，年轻人都可以去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大家认真好好做，把佛法在全世界兴旺起来。啊，把中国的儒释道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带动起来，对世界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所以这个摄政观法了，是大家修学很好的参考资料。啊，真正成就，这是真话。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除这一门之外，你看看多难摄政观法，我们学了做不到啊！啊，对我们的心行无动于衷，我们已经变成麻木不仁了，没有感觉了，你说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应该听释迦牟尼佛的话。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老实念佛，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，听话的学生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